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魏银，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65集。每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一等奖名单都会引起各个高校大小企业的广泛关注。王副校长要犯心梗了。 那干嘛要报名两个呀？ 手语识别 APP 是后补，当时另一个作品还没成型呢，而且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型，就用手语 APP 保底呢。如果没做出来就弃赛这个，如果做出来了就弃掉那个呗。我不瞒您说，手语识别 APP 是初中写的代码，而另外一个作品我可是足足搞了一年零两个月呢，中考过后就在研究，这两天才终于成型。 沈西的爸爸是全省最好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专攻人工智能，在全国也有名气。沈西常常借用他爸爸的实验室，各种设备都是一流。 行了行了，你那个主题太不雅啊，粗俗。这 PPT 啊，这些词语句子啊，这些示意图片，我沈西啊，这种科创比赛评委非常主观，你这个主题很不好 low， 你知道吗？给人负面感官啊，何况专家评委都是老头老太太，有风险。你也不要小看科创赛的水平，很多教授专家的子女会参赛的，水平其实都是他们父母亲的。还有很多学生花钱买假项目，外面甚至还有公司针对科创大赛。 啊，这样吗？可我还是觉得那 APP 没意思呀。有些创业团队也在做这个吧，不过不失很标准的科创大赛获奖作品，让人觉得沈西这人非常无趣，按部就班。另一个呢，目前还没有见过类似的创意，能让各个高校大小企业眼前一亮。 王副校长终于是绷不住表情，再次怒吼起来。 眼前一亮个屁，十有八九，至少十有六七，连奖都拿不到，他有风险呐。板上钉钉的一等奖手语识别 APP， 你怎么你？哎，学校对于手语识别 APP 可是寄予厚望啊，厚望，懂吗？ 本次决赛 R 中一共只有两人杀入重围，辅导老师觉得另外一人希望不大，而沈西则是稳拿。要知道全国科创大赛各校都很重视，而 R 中已经连续3年没有得过一等奖了。 你那奇怪的东西可以明年参赛啊，今年先实打实拿到个一等奖啊。 明年还有明年的事儿呢，明年我还有更好玩的。 还有更好玩的。 他也不能强迫对方硬是服从学校，半晌以后摆出副校长的威严，指着他对面的座位。 你仔细思考3分钟吧，3分钟后啊，如果还是想用那个项目参赛，学校不管，但是我把话撂在这儿啊，全国科创大赛我跟了有20年，那个手语识别 APP 是毫无疑问的一等奖啊。虽然现在科创大赛不能直接保送名校，但是也有高校企业所设立的几十个奖学金，还能代表中国参加英特尔大奖赛等等。那些竞争的获奖者会有斯坦福、伯克利等等的学校的橄榄枝，而另一个绝对不是评委所喜欢的主题，很有可能折戟沉沙，铩羽而归。你年轻 想起高调，学校理解，但那些都是虚的，就奖项是实的，不要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行。沈西坐进座位，翘着长腿，王副校长开始低头批阅文件。沈西右手撑着下颌，左手拿起支笔，倒着支在实木桌上，一下下的用桌面按压油笔。在寂静的空间当中，圆珠笔伸出缩回的声音格外响亮。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只能听见咔咔的声响，仿佛那个声音正隔着胸腔与人的心跳相合。王副校长心烦意乱， 别弄了，一个一个都不听话，夏九家不参加竞赛，沈西倒是参加，却给我瞎搞。嘿， 哦。沈西挑了挑眉，将笔放下，左手搭在扶手上。此时三分钟极其漫长，仿佛过去很久，王副校长才问， 怎么样？ 沈西的手移开下颌，放在王副校长的实木桌子上，长长的食指轻轻敲了两下，转眸， 我想弃赛手语识别 APP。 闻言，王副校长深深吸了一大口气， 好，行，明白了。 那我走了。 沈西说着，忽的一转，将椅子转了90度，收起了腿，站起身，一摇一晃地走出了宽敞的副校长办公室。出门看见皮栋躲在实木门后，沈西一愣，随即笑了。他知道水晶皮栋见到自己被骂在担心。 嗨。 嗨。夏九家完全不觉得偷听有何不妥，或者说偷听别人有点不妥，偷听沈西就不一样。夏九家思索几秒，最后还是直截了当地问， 另外一个项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马桶。 人工智能 AI 马桶。科技创新大赛是在重庆举行，R中参加决赛的学生与老师当天早上才到，直接进入酒店报到以及布展。R中很抠，从东北到西南坐火车还是硬座，沈西在火车上晃悠40来个小时，简直怀疑人生，特别想要爆炸。学校说暑假机票很贵，来回每个人要3-4千块钱一张，而且还得经停，三个人光交通费用就得上万，不如600块钱晃晃悠悠的走。不过R中总算还有一点良心，给辅导老师买了硬窝，于是辅导老师晚上睡觉，两个学生白天睡觉，倒也对付上了。报到过后，老师开领队会，学生布置摊位。沈西搭起他的人工智能马桶，限于条件，东西有些粗糙，也并不是白瓷制成，而是金属材料，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那是一个马桶。搭好简易水箱等等配件，沈西将 AI 马桶的功能一一试过。先是冲洗，完美。然后再是冲屁屁。沈西伸手一按，马桶内部一股细流顷刻之间激射而出，威力大，射程远，好像江湖传说中的唐门毒液。只听哎呀一声大叫，沈西心知闯祸，急忙转身查看，发现那水正好淋到某个中年男子脸上，而哎呀大叫的是他身边的年轻女性跟班。不好。那个中年男子冷不丁的被淋一头一脸，浑身一抖，明显呆了，微微转头望向沈西，神情目光带着一丝上位者的威严。在发现那水是从一个破烂马桶里出来的时候，他面色阴沉，身体散发出一股低压气旋。 地毯上面一条水渍从他脚下一直延伸到马桶。沈西走到人群前面， 实在抱歉，太困了，睁不开眼，没看到这个水是干净的，能直接喝的那种。 中年男子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伸出右手抹掉头上脸上的水，没理沈西走了。 好威风啊，那是谁啊？ 有个重庆第二中学的参赛者微笑。 我们重庆市的大领导。 好吧，我以马桶作为武器刺了重庆市某领导。 首日工作只有布展，参赛者可随时离开，因此试过 AI 马桶，沈西便向辅导老师请假离队，先回酒店补觉，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几天活动。R中还是巨抠，订了便宜的宾馆。沈西看见前台旁边墙上写着标间120，三人间140，心里十分惊讶，想这年头一二线的城市还有这种价位。沈西走进房间，扔掉房卡去上厕所，他撩起马桶盖坐下，却感觉屁股一凉，竟又坐在了马桶盖上。见鬼了，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